疼吗？ 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 对不起。 谢池眸光幽冷，单手插着刀，指尖触到口袋深处一颗硬硬的东西，顺势捏了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很难，熬过去就好了。藤田青野眼睛发烫，忽然看到他伸过来的手夹着一颗小小的糖，他愣了愣，抬着湿润的好看的双眸动容地看他。吃颗糖，心情会好很多。他接了过来，很想说声谢谢。谢池收回手，没再说安慰他的话，举起手电筒往里走去，搬了个木箱，想踩上去取东西。他的身高还是不太够的，费了好大力才扯下棉被。藤田青野就这样注视着他，看他抱着薄薄的棉被走了出去，各自没有一句话。屋里重归黑暗。他站起身，因长时间蹲着，腿麻得没力气，扶着柜子站起来，适应了好久才能正常走路。他打开门走出去，摊开手心看着那颗糖，糖纸是粉红色的。他将它揣进口袋中，往病房走去。医院每天都派一位外国人值班，以便对付随时闯入的日本兵。这周出生了四个婴儿，由海因兹照顾着。谢池在外面巡查一遍，见育儿室还亮着灯，便进去看了看。小宝贝们沉睡着，海因兹正在写东西。他见谢池进来，与他微笑，两人无言，怕吵着婴儿。谢池弯下腰，看着襁褓里的婴儿，这么小的一个，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他从前是不喜欢孩子的，可不知打什么时候起，看到他们就想摸一摸，抱一抱。也许是因为和风，也许是因为到了年纪。谢池看了会儿，与海因兹摆了下手，便离开育儿室。天微亮，医院就忙起来，难民中爆发了传染病，一个个腹泻呕吐，这是意料中的事情。南京城现在尸横遍野，大小河流也被腐烂的尸体污染，而城市自来水从沦陷时便停了，依靠河水度日的人们只能忍受饥渴，可仍有些不忌讳的还在喝河里的水。再加上难民营人多，卫生做得不好，粪便堆积如山，各处的垃圾堆便达数米高，一个人得病很快便传染开。医院床位本就稀缺，如今又在外面开设几处户外诊所，男医生少，做义工的也少，五大三粗的没女人会照顾人，以至于他们这些护士已经被锻炼的能肩扛沙袋背着人跑了，可遇到重一些的还是挺吃力的。藤田青也见一个护士翻不动病人，便上去搭把手帮了一下。 谢谢。 这声谢谢让他心里的愧疚立马减了几分，忽然间他竟不想离开了。藤田青也看着这些伤患，他在艺术中一直追求现实主义，表达真实的社会与生活，此刻真想有一台摄像机记录下这些苦难。可如果真的有一架摄像机将这些画面拍出来，他可能又想砸了它。他陷入一种极致的矛盾中，既想帮助这些人，又害怕把国人残暴的一面展示出去。他希望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形象永远是和善的礼仪之邦。上午九点多来了一对日本兵，藤田青也以为他们是来找自己的，赶紧找着口罩戴上，背对着他们。可日本兵的目的并不在他，他们直奔护士宿舍去。藤田青也隐隐听到几句：“ 人呢？不是你的妻子，敢骗我们？交出来！” 他 他们到处乱翻，逮到护士便抢掉了他的口罩，似乎是在找什么人。好在最终医院负责人将他们赶了出去。走前，他们还打了一个外国医生两拳，并砸坏了一辆医用推车，抢了一个小女孩的半块饼。藤田青也气得握紧拳。 这还是我的国人吗？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？ 谢池与两个护士在金大附中给难民注射疫苗，中午回来取药品。特里莫医生叫住他，与他说了上午发生的事儿。 日本兵应该是盯上你了，他们知道你和我没有关系，上午没找到你，应该后面还会再来。你也知道他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，我不能确保每次都能保护好你。我觉得你需要在难民营躲几天，暂时先别回来。他们如果再来找不到你，可能就会放弃了，到时候你再回来。正好最近传染病严重，外面也需要医护人员。 抱歉，给你和医院添麻烦了。 不要说这种话，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。总之，注意安全。 好。谢池提着两个药箱出去，刚走不远，听到有人跟上来。他回过头看着藤田青眼。你有事吗？藤田青也不吱声。谢池没工夫与他废话，快步离开。藤田青也一路跟他到户外诊所。